爬爬爬 爬行，爬过去的吗？ 爬行过去的。 对、啊、 好，嗯，这句话 这个 Ross 呢他就回答，他说 No, I ran。 没有，我是用跑的。 嗯，I ran， 他就说 I ran， It was really far， 是真的很远。 And when did people stop understanding the phrase Get the hell out of my way？ When did， 这里怎么理解啊、嗯、 啊，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件事、啊、 当人们、嗯、When did people stop understanding、嗯、人们不听不懂人话、嗯啊、听不懂这个短语、嗯、 这个短语 什么短语， 他说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什么短语呢？ Get the hell out of my way， 别挡我的路。 对、 啊、就是滚，就是什么说 别挡路， 别挡路。 对， 对，这个 get out of my way 就是滚、嗯、滚开，别挡路的意思。 对对，就是别挡路的滚开。 对， 对，别挡路的滚开。 滚开滚开也有别的用法，可是就是挡路的时候我们就说 get out of my way、 哦、 然后就他就说人们是什么时候突然间听不懂这一句话，他就问了这一句、 哎、这个情景呢是因为他下课铃儿响了以后，他不是急匆匆的要冲出教室吗？ 对、啊、 结果很多同学堵在他门口。 对、啊、然后他就说 get the hell out of my way， 然后没人理他、 嗯、然后他说 I am the teacher。 对对啊，然后没人理他， 然后他就在人群当中挤呀、啊、挤呀、啊、挤不出一条路来。 对啊， 他就抱怨那些同学怎么都听不懂他的话呀。 对啊， 都说了别挡路别挡路，你看你们都挡着我。 对啊， 好， Rachel 就说 他就说 well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哦，那行吧。那你为什么不打个车呢？ 嗯， 来 ，take a cab。 嗯， 就是什么 ？Take a cab， 搭计程车。 对，打车。 就是打车 ，take a cab。 Take a cab。 Cab 是美式口语当中的出租车。嗯、 对对，那个这个 Rachel 她的想法还是就特别简单，就是那就打个车啊，对吧？Well,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你为什么不就而且要加这个 just， 就像很简单啊，对，你为什么没有这么想呢？对吧？ 为什么不打个车呢？ 对啊，就这么简单，就是没问题啦。然后他就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哎，轻描淡写的哈、啊嗯、也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Yeah. 好，这是一个反问句啊，平时生活中可以问别人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对啊，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你不为什么不就走过去呢？ 对啊。 好，来学习第二句连读。 好，那他这里说 Why didn't you？ Didn't you 这一段呢，大家要注意它的实际发音就变成 Didn't you。 OK， Didn't you， Didn't you， Didn't you， Why didn't you， Why didn't you。 所以 didn't 会有一个喉音停顿， Didn't， Didn't， 然后 didn't 的 t 连到 you 的时候呢，我们就发 you。 Why didn't youWhy didn't you? Why didn't you just? Just 的特省略。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Take 跟 a 我们会连读。Take a.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对于老同学来说这句话没有太大难度。新同学听好了。 嗯。 这个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喉音停顿。 嗯。 就是那个 didn't, 我们会读成、嗯didn't didn't didn't didn't 和 you 连读呢会变成 chew。 哎， 嗯， didn't you didn't you didn't you didn't you didn't you。 好，新同学这个要多练， 嗯哼， 这是你今年必须要掌握的。 嗯， 然后 take a 变成、 take a take a， 对，连读了。 好，来来读整个句子。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嗯，对。 Why didn't you?、嗯、就是这里。 对。 所有以后你看到 didn't you 都是 didn't you。 对。都可以发 didn't you。 这就是人们生活中是这么读的。 Yeah.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从课本当中学到那些拽出来， 都 回到生活里， 都扔掉。 对，把你从那书本里拽出来， 扔掉，扔掉字幕，学英语是吗？学口语，忘了。

很常用。然后就是我们经常会用针对看刚见到一个特别过分的一件事儿、 哎， 我们就会转头，然后就哇， 我的个天老爷呀、 啊，就是这个。 我的个天老爷、啊、 我的个天、 yeah、我的个天老爷、啊、 我的个天 天老爷还得是 天老爷 还有这等事儿啊、 yeah、 世间竟有这等稀奇事儿 yeah、well, yeah 类似的 对 英文就简单了 中国的古人说这种话也不少了、wow、哈 是吗 竟有这等稀奇事叫 wow wow 好 Lou Ross 说 他就说 besides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再说了我觉得吧我已经找出来了啊 figure out、 嗯、 还是英文当中特别常用的找出什么方法 找出一个方法对 一个 much faster route route 一个更快的路 它好像读的是 route 哦 route 是吗 那美语中两个读法、啊、这个 都有 一个读 route、 嗯、 一个读 route 对两个都有 一个更快的路线 嗯 我应该想到了一条比较快的路线 对 好这是第三句连读、嗯、 OK 他说的是I think I 这里呢 think 跟 I 要连读 I think I figured 跟 out 要连读 figured out 然后 out 跟 a 也需要连读 figured out out 的 t 呢 这段会主化成一个 d 的音 OK 这个 t 就变成一个 d 了 outer 所以这三个字的连读大家多注意、figured out 哦这里要读一下啊、嗯、figured out 对 figured out I think I figured out 对后面呢 much faster 的 t 我们会组化成一个 d 的音 faster okay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然后后面呢我们就说 root okay 那 root 的这个 t 呢我们会省略 root okay 所以就不会发 root 这样大部分的情况就会给省了 root、 嗯、 okay 整个句子就是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不错。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对啊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Figured out a, figured out a, figured out a, figured out a, 50遍 figured out a, figured out a, figured out a, figured out a, figured out a, figured out a, 你要把这个音牢牢地记在你的脑海里 Yeah. I'm sure I can make it this time. I'm sure I can make it. 我确定这次我能赶上了。英文当中的 make it 就是能够成功的、顺利的做某事。 Yeah, exactly. I can make it this time. I just can't be afraid to get a little bit hit by cars. 我只是我只要我不害怕不害怕、can be afraid、to 害怕什么呢 get a little bit 轻轻的被、被车撞 对Hit by cars 意思就是我只要不害怕被车撞 对 我怎么着我都能到那儿去 对对 我应该就这个路线就很好了 所以他会有什么方法去 啊、我忘了应该就是在大街上跑吧不是吗就直接在车上就抓上去然后I don't know 真是苦了哎，这个排课学校的排课是怎么回事 嗯Yeah. 一个地方和另外地方隔那么远他要求一个老师怎么到他是假设他打车去吗、 I don't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或者这一位老师有自己辆车吧就看情况 哦， oh, 开着车去啊。那你觉得你就这段的他想说什么什么他的笑点在哪儿呢 这里没有什么笑点他只是说啊、哦，我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只是需要 get a little bit 一般呢我们可能会说不要怕get sweatyOkay, 就是 不要怕出汗 不要怕出汗、don't be afraid to get a little bit